神秘姐恭喜大家恭喜发财， 我祝大家龙马精神，猪年兴旺啊！ 系啊，我再恭祝大家猪年发个猪蹄。 喂，2019年新春大吉，金猪满门啊！大家发个猪年财 ，OK？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喂，恭祝各位猪年顺遂啊， 猪龙入水， 猪事大吉， 各位猪年续运啊！ 喂，恭喜恭喜！ 嚟到2019年，其實梗係2019年啦。嗱，豬年嘅第一集《玩樂高地》，嗱咁就祝大家新年進步，就身體健康。點啊？你想循例都講兩句， 恭喜發財， 萬事如意， 好， 心想事成， 心想事成。好，咁就係呢個豬年嘅第一集啦。嗱，咁啊。今集有 Jackie， 有 Herbert 同埋一位新嘅嘉賓阿比比，其實佢真名叫 Marco 嘅，咁你可以同大家介紹我自己先。 係，咁大家好啦，我就係Marco 或者比比啦。係啦，咁我而家今年仲讀緊書嘅，咁我自己平時就 介紹埋啲， 就平時就中意係咯砌下 LEGO 嗰啲， 新工作唔方便透露啦。 你幾多歲嗰啲？ 你係讀咩噶？ 讀建築嘅。 咁啊，因為中意建築所以中意玩 LEGO， 定係因為玩 LEGO 所以中意建築？ 中意玩 LEGO 先嘅，不過兩件事就唔係話 即係冇乜關係。 唔係話絕對冇嘅，但係唔係因為嗰樣嘢就。即刻去報讀嗰個 course。 哦 ，OK， 其實我見到你咧，細佬都仲有啲問題想問嘅。點解你叫比比咧？我真係唔知， 呢個就 佢好樂意解釋。 可能你都唔知喎。 係，我都唔係好知。 係咩 ？OK， 嗱，同埋即係細佬喺坊間聽翻嚟啦。咁就話比比其實就真係香港嘅呢個 LEGO 界明日之星。即係假設佢而家唔係，假設佢而家唔係，係啦。咁你對呢、這個 我聽翻嚟，可能係已經係舊嘅消息。 舊消息 係係星啦，唔係 已經係星啦， 係啦，已經星係啦。 咁亞太區嘅巨星呢個位都應該差唔多 咁上下啦， 咁上下。 亞太區好似細咗少少嗰度。 哦，咁緊要 ，OK， 即係成個 universe 嚟比喎。 咁上下啦 ，OK， 係咯，攞獎 喎。係咯，因為真係好多人都話你，喂，好堅喎。但係就有一個講法，咁因為你而家始終都仲讀緊書，即係未來你嗰個方向走去邊都唔知啊嘛。可能即係讀完書呢排，玩下叻過算啦。咁但係。即係你而家兒和蟹都已經有呢啲設計喎，咁你有啲咩評價咧？坊間對你有呢、這個即係講法，明日之星。 呢都係謠傳嚟嘅啫。 謠傳啊！ 係啊， 聽翻，我真係聽翻嚟嘅，係咯。即係唔認為自己係。 咁冇嘅，我覺得呢啲名呢啲嘢都係人哋評論咯，自己。冇咩好評論嘅。 O K O K， 咁你哋有咩評價？ 個重點，我覺得重點，我覺得重點係人哋評價係好咯， 即係 人哋俾得依個名係即係有方 面認同， 認同係一個認同嚟，我覺得。 所以有時叻唔叻呢啲係人哋讚，就永遠都唔係話自己讚自己。 冇錯。 嗱，咁就即係講翻呢集啦 ，Overwatch 嗱，老老實實啦。如果齋講呢隻 game 咧，我真係唔識講，因為我唔中意打機嘅。啊，咁啊 ，LEGO 夠膽死有出呢個 Overwatch 嘅系列，咁就同時間即係香港有個類似 Overwatch 嘅比賽啦。咁所以細佬就終於可以叫做整翻集 Overwatch。嗱，咁啊想講下呢個比賽先嘅，應該係成個亞太區東亞啦，係咪一個嘅一個 competition？ 四個地方， 四個地方。 你哋可唔可以講下邊四個地方？ 香港啦，台灣啦、新加坡同埋韓國， 韓國，但係就冇日本反 應，冇。 嗯， 佢唔知點解。 韓國都有冇？好似有一件。 佢有一件作品啦，不過喺溝通上唔知出現咗咩問題嗰啲。 韓國咁多個 Monster 得一件作品， 其實我 覺得韓國係少用 Facebook 都係一個。 係啊，即 係 好似日本用 Twitter， 跟住你入韓國又唔係，佢又唔用 Facebook， 佢有佢自己個 blog 咁。咁係，我諗喺 因為呢個係喺 Facebook 度啊嘛，即係風水 Facebook。 我哋個主力喺個。 佢哋日本好似比較多用，係咪嗰個咩 Flickr 係嘛？ 唔係佢用 Twitter。 Twitter 多。 係。 OK， 但係 share 嗰啲作品都係 Twitter 多，或者 Instagram 嗰啲。 Flickr 好似都少。 Instagram 都少，因為 Instagram 同 Facebook 近啊嘛。咁但係應該可能你 Twitter 就會用翻佢Flickr 會近傍啲咯，我諗。 OK， 嗱咁就呢個 Overwatch 嘅比賽就係有香港、台灣、韓國同埋新加坡。咁眼前咧， 呢啲作品其實就唔係 LEGO 出嘅，係都係嗱，見到佢哋咧一定係MOC 個人設計，咁就有呢個香港區嘅冠軍，咁就哇！梗係啊 ，Herbert 同埋啊 Jackie 啦，係咪先？我哋呢個 梗係唔係㗎？唔係係 啦，即係嗱，咁冠軍喺度啦， 咁啱， 咁啱喎， 咁啱 應該嗱，咁就季軍嘅呢個作品就係阿比比，誒唔係 Marco， 唔係啊，你嘅 Marco 啊 ，sorry， 對唔住，就係 Marco 呢件作品。嗱，我諗啊，事不宜遲，其實應該去相先會好啲，因為比較清楚啲。麻煩去第一張相先。嗱咁啊，講季軍先，因為真係太大件啦，係啦。好嗱，咁啊，即係一開始講個 background 先啦。喂，咁我想問一下呢只 game 係玩啲咩嘅？即係我真係唔好知，係咯。 PVP 咯， 即係 play 一隊人對戰 對對戰， 即係 multiple。 所以佢係一個 online game 嚟嘅，咁其實佢就佢嗰個中文名叫做鬥陣。特工，咁佢其實係即係兩個團隊，即係大概 好似六個 打六個咁樣咁樣嘅模式嘅。 OK， 嗱咁啊，呢個就係阿 Marco 嘅一個作品嘅嗰個背景先。喂，其實都幾日本風。 嗯， 係呢個係真係日本嘅角色嚟啦，真係。 但係呢只啊 ，sorry， 呢只 game 係美國嗰邊啊，定係係 美國 美國啊嘛？ 係佢係Blizzard 公司出，咁其實 Blizzard 公司係， 咁其實佢嗰啲角色係全即係喺唔同個國，即係譬如話啊。Marco 嗰兩個係就係兩兄弟，係日本嘅一個組織嘅兩兄弟嚟嘅。咁佢哋係即係好似忍者咁啦，見到 係。OK， 咁呢個就係其實呢一 set 嘅嗰個背景。 嗯。 咁就真係好東方主義嘅有啲，即係從西方人角度去睇，以東方究竟係點樣咧？咁一定有櫻花，咁就一定有佢哋日本嘅成功，係有咗成咁樣嘅。咁嗱 ，background 就即係係咁意嘅啫。咁可以去下一張相。就 嚇佢有成，係咪要介紹一下？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之前唔係啊，因為我睇兩個人咧仲勁。sorry， 去翻之前嗰張，唔好意思啊。好，要介紹我城堡先嘅。 咁其實個城基本上成個景我都係跟翻個 game 嘅設定去做嘅。咁我座城咧就係佢兩兄弟個家族嗰座塔嚟嘅，其實係啊。咁即係今次想希望成件作品就每一個部分都有啲唔同嘅挑戰啊！咁喺背景呢方面就係想玩一下啲迷你嘅砌法啦。咁其實我從來都未試過砌迷你嘅一啲東方色彩嗰啲建築啦，係啦。咁要砌到個屋頂，其實我呢件呢一橛咧就係我最後一日先至從此砌嘅。 嚇！即係砌咗係，反而砌咗兩個人先。 頭先未介紹你用咗幾多日砌？ 我係用咗5日砌嘅呢個。 5日可以去翻，可唔可以去翻個壞嘅先？去翻個大嘅先，即係呢度要講一講。呢件作品5日喎，其實算唔算係神速啊？ 神速 係啦，再介紹下添啊！一日砌咩話？第一日。 基本上就兩隻人仔大概就分別用了2日咁，咁個景就最後一日先搭出嚟。 哇！你 即係2+2+1 就 5日啊！你手上有咁多件㗎啦，你肯抌？ 唔係我係 唔知啦，呢個傳聞。 OK。 基本上我係唔買件砌嘢。 但係你見佢嗰個 set 又好大個砌出嚟咯， 其實佢叮當嚟嘅，佢哆啦 A 夢嚟嘅，冇限無限。 我用嗰啲件都係都係喺 set 嗰度有嘅。 咁你嗰啲 set 係點樣嚟 嘅？咁但係 贏翻嚟，後贏翻嚟，即係 有一部分啦，有一部分係買嘅咁。咁多數就即係可能有啲為咗儲人仔先買嗰啲，咁我就會拆咗佢咯。咁如果真係靚嗰啲，我都會 keep 翻嘅。咁拆咗嗰啲就攞嚟就係砌呢啲咁樣。 嗱，咁呢度要講一講先啊。其實原本Marco 呢一 set 咧係喺另外一邊嘅，咁但係因為支鏡我哋就擺咗喺鏡頭嘅右邊。咁我開頭就話喂，唔好意思，真係要搬去另外嗰邊，因為冇辦法支鏡喺嗰度。咁開頭Herbert 同阿 Jackie 就話喂，怕不太麻煩咯。咁但係Marco 就有信心嘅，喂，我呢 set 咁實淨，我啲魚河蟹咁咪搬過去咯。嗱，咁就即係要俾大家咁樣睇一睇先。咁我諗可以再去翻個相先啦，好嘛？去翻張相先，唔該你。等技術員準備好先。係啦，嗱，咁即係呢個就係個 background， 咁就用咗一日。係啦，其他即係你哋嘅睇法係點？一日係好快嘅。 咁樣喎。 最重要係佢有齊件喺度啊，先生。 佢 唔係咁，首先都要澄清翻呢一橛係有幫手嘅嚇。咁因為今次個比賽其中規矩有一部分咧，就話其實係要兩個人組隊齊嘅。 咦係喎，你另外嗰 係啦。咁另外一個就係我親愛嘅母親大人。 哦，竟然 咁我咪咧，通常咧人哋比賽咧， 媽媽上嚟。 買啲比賽咧，嗰啲咩喺地鐵見到嗰啲啊，咩玩比賽， 哦， 龍舟， 係。 唔係咁，其實主要就係因為嗰陣時比賽期間我就比較忙，咁我都唔夠膽即係應承其他人，我驚到時候砌唔到咁啊，唔好意思啊，咁所以就同我媽咪一齊砌咗呢件作品。咁基本上嗰啲櫻花啊，同埋你見到嗰、那個山同埋座塔中間咪有啲好細嘅大廈。咁嗰啲就係佢砌嘅。 即係你媽咪都中意玩。 唔係嘅，唔係，係佢純粹我嗰啲櫻花啲，我可能砌咗一棵咁樣，咁就同佢講話，基本上係咁樣啦。咁俾堆件你自己發揮下啦。咁嗰啲樓都係咁樣。 即係犀利 ，Andy 有創意喎。 係咯，喂，親子活動嘅終極版，但係其實為咗比賽嘅。哇，好嘢呢個真係。嗱，咁就即係個 background 就去到呢度先啦，因為真係時間關係，我哋去下一張就睇睇。我想是那兩位主角啦、好喂什水來的先 這個是叫 Genji 啦、如果我沒記錯應該是弟弟 弟 弟他就我自己沒玩這個 game 但有看他們的 animated shorts、那些動畫裡面他就很快的可以動得佢基本上佢原本就係佢細佬啦，咁但係後來因為佢就唔想，佢哋原本係屬於一個黑幫咁嘅家族嘅。 即係呢兩位日本武士喺個遊戲世界裏面係個黑幫 嘅家族。 O K， 係 啊，咁個細佬就 kind of 唔想做啦，咁啊走，咁於是個黑幫入面嗰啲人咧就叫佢大佬嚟殺咗佢啦，咁。臨死之前就被 Overwatch 上面其他啲人救翻生，咁就變咗基本上係半人半機械人嘅。咁我其實揀佢兩兄弟砌又係都係啱先講過，想每一部分都有啲唔同嘅，咁啊唔想可能砌呢個又係一個比較似機械人咁一個盔甲嘅形式嘅角色，呢個又係咁樣。咁呢個就專登揀咗係咯，加入佢兩兄弟就啱啱 fulfill 到兩個條件，一個就好你見到好多 muscle 啊，好多肌肉走出嚟，一個就成身都係啲好流線嘅甲。咁 即係揀啲 character 好特別，真係好嘢好嘢。 嚇！咁呢個基本上最難砌都係個頭嘅，咁個頭都搞咗成日，基本上 係因為我聽阿 Herbert 講話個頭其實。幾難砌喎呢件， 佢上次我哋即係分享嘅時候，佢都有講到嗰個頭嗰、那個個型，佢要做翻個頭盔，即係佢又因為如果就按翻個件個型就會好奇怪，就唔流，即係流唔夠圓咯。咁佢而家佢將佢就翻個 angle 就應該係好圓啦，即係圓翻好多，即係無論實物同相都係見到係佢包得好好。 O、okay, K， 哇咁 即係冇咩穿崩嗰啲， 冇啊， 即係勁過呢個， 梗係啦。 所以個謠傳是真的 另一個比較特別的位置就是他膊頭啦，咁佢見到佢膊頭三粒的，其實我都不知道是咩嚟嘅，咁但係佢個相有咁我砌啦，咁但係你見個膊頭本身個位置比較圓嘅，咁如果我正常就咁打平砌三粒嘢落去咧，就變咗。好像冇咗個曲線咁，咁嗰陣時我都諗咗好耐就點樣令到頂嗰兩粒係微微斜咁樣，好似順翻咗個曲線。咁呢個位置都係搞咗比較耐。 OK OK， 哇！呢、這個點啊？你哋有啲咩評價？ 呢個犀利啊！佢做嗰個曲線犀利。 咁係啦，可以去下一張啊，唔該你。好，下一張就其實應該係佢。大佬或者兄弟 啦，呢個 Hansel 啦，係咁呢個基本上係我成件作品裡面最滿意嘅地方，就係個人樣。因為其實我自己都好中意砌啲好似頭雕咁樣嘅，咁多數我砌完個頭咧就冇心機砌埋落去。咁但係即係好多年嚟一個心願咧，都未曾試過可以砌到一個咁細嘅人樣，即係真係完全係人樣。 有曬眼耳口鼻啊！即係 一個即係之前可能最多都係試過砌，譬如蝙蝠俠咁，咁其實佢上半塊面都係俾人遮住咗嘅，咁就始終個挑戰性係差啲。咁我想砌一個真係五官都齊曬嘅人好耐，咁但係。 一直都未有辦法 figure out 到點樣可以喺個咁細嘅 scale 入面做到啱比例，即係似一個人樣，而唔係可能好多時候我見人哋做就卡通化咗咁好得意嘅。咁但係我見好多人都做過又做得咁好啦，我就唔係好中意，即係冇呢個險，可能自己砌完出嚟又唔夠人靚，咁我出去做啲多數冇乜人做過嘅嘢嚇，咁、所以我成日都好想挑戰咁，跟住終於成功咗啦，係。 OK， 咁都合理啊，係嘛？你話曬都名人之星喎。喂，咁嗱，即係呢個頭嗰個砌法其實同你哋本身砌頭個方法有啲唔同。 我係砌個人嘅頭， 係嘛？ 呢個係即 係呢個係真係人頭， 人頭係。 Okay。跟住我記得阿 Herbert 嗰啲人頭都 係啦， 耶穌啊，關都唔係， 應該方法唔同嘅。咁我覺得最佢最好嘅係佢用隻眼，因為其實人樣個樣個眼係好重要。即係你可能你其他位你嗰啲面型啊、嗰啲須嗰啲，譬如咁樣係可以做到，但係隻眼即係佢又做得係自然咯。呢、這個佢用嗰、那個，你見佢唔係兩隻眼中間係望咗一邊嘅， 係啊係啊 係 啊， 係心係心思嘢嚟嘅，即係即係。 其實隻眼反而係我有好多年前已經諗到係咁樣砌，但我一路都未諗到，我未諗到個鼻同埋條眉毛點樣整。一路都未想到，咁而家我諗下一個挑戰就係想砌一個女嘅人樣，因為如果你砌女仔嘅話，又冇咗啲須去幫你遮醜啊，個面型又要好啲。 女嘅人 樣可以去下一張， 女嘅身型先係最難我 諗。嗱，咁呢度即係少少武器啦。嗱，呢度可以落線，因為我諗好快要俾大家睇個真實嘅嗰件 MOC， 可以再落下一張先，唔該。嗱，咁就即係成個圓形就喺度啦。嗱，咁啊睇到呢度咧，我諗即係俾大家睇件真嘢啦。誒，麻煩可以去個曬鏡啦，唔該你。咁就希望支鏡可以盡量曬到。OK 嘅。嗱，咁呢個就係嗰、那個嗰件作品啦，係嘛？咁其實都係嗰句啦，永遠都係現場睇咧就靚啲， 即係震撼啲啊！ 係啊，想睇咧，永遠真係睇唔到嗰個震撼嘅程度，因為今日細佬其實最尾先嚟到嘅。哇！咁我真係嚟到就哇一聲，係啊，即係唔係呃你哋？哇！係真係真睇咧，嗰啲顏色啊，即係嗰啲雕琢位啦，原來係想你永遠都睇唔到。咁就講翻呢件啦。嗱，五日就俾你搞掂啦，滿唔滿意先？ based on 五日呢個時間就幾滿意嘅，但係件嘢本身咧，咁其實都仲有好多地方，我覺得可以做得好啲。 例如咧，例如 係啊，例如而家大家觀眾睇唔到啦，但係你哋睇到啦，係啦，背脊其實就基本上唔係好完整嘅，咁甚至乎其實有少少位我都係即係賽後再執過啦嚇，嗰陣時因為真係得五日嘅時間，好多嘢，總之前面睇到啊 OK 啦，咁啊算啦。 但係你會唔會 draft 咗先再即係砌出嚟？ 基本上就冇嘅，係我有時可能即係真係好忙，咁未必得閒可以攤開曬啲嘢嚟砌嘅咁。 幾寸啊？ 唔係，咁有時我就可能會喺車上面即係畫下咁樣，咁但係我基本上就係啦，就唔會話真係哇有張 draft 係點樣做。咁基本上今次首先第一個 idea 就係想做一張好似海報咁嘅構圖啦嚇，咁啊我呢樣嘢係一路都好想做，咁其實之前都有試過少少嘅，咁但係我覺得今次算係比較出嘅個效果，咁啊可以玩多啲唔同嘅 scale 啦，即係你見一隻人可能係咁大嘅，咁座山又拎一個 scale， 嗰棟樓又一個 scale 咁樣，咁我覺得係咯，總之。我喜歡試多些不同的挑戰樣 嗯，那就講到哥哥的那個弓箭手啦、其實我想說是不是很穩陣的，就是隻手這樣擺 可以接受啦、因為其實我自己本身就很少砌 technique 的咁、但係我一路都即係都近嗰幾件作品都 有 嘗試， 裡面有 technique 技術應該 係啊，都嘗試去用下學下啦。因為始終有 technique 咧，即係啲嘢冇咁易散之外，又輕身，唔會咁重。咁其實我而家呢件都好重嘅。咁、主要原因咧係因為我砌下係唔記得咗嗰陣時砌阿哥， 我唔記得咗 要落 technique， 因為咧我係 咁嚟，可唔可以再近少少？有冇可以再近少少？唔該。 我個身咧本身咧係喺度 丟緊佢個心口，因為咧你見佢而家即係左手啦，同埋左邊心口度有嗰堆紋身啦嚇，其實。咁、那個位置其實 我自己都搞了一大輪嘅，咁嗰時搞搞下我唔記得咗，係我諗住本身入面要砌個 technic 嘅骨架俾佢嘅，咁結果咧嗰時隻手咧就就好勉強地加咗 minimum 嘅 technic 嘅結構落去啦，咁所以其實你見我而家下面有啲柱啦，咁其實掹走啲柱咧都企到嘅，咁不過今日擺喺度又可能喐嚟喐去，我驚佢冧，咁所以就。 其實 technic 嘅技術再即係融入 lego 裏邊咧，我就記得阿宇記佢有架巴士咧係做到呢樣嘢嘅。咁巴士 多數係佢做咩 technic 係 technic 為主，佢冇真係好溝埋。 啊，其實都係，但係佢有架巴士我就記得誒，佢係其實成日都 technic， 但係個邊即係嗰啲車身就係用翻 lego。咁而家呢個我當 50-50， 即係裡面係 technic， 出面係lego， 即係 lego 特專咁樣啦。喂，其實難唔難即係？ 其實裏面係聽力 係 好 嘅，裏面聽力係好， 係穩陣，穩陣過用磚，同埋輕身。 係 啊，輕身係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呢個磚好重啊。 係而家都好重呢個。 嗯， 係咁，係啊，呢啲都係我覺得可以改善嘅位嚟嘅。咁同埋其實嗰個紋身咧有一個少少特別嘅地方，可能大家都睇唔到，即係我專登有砌到個龍嘅頭啊，因為其實佢紋身。係佢紋身係一條龍嚟嘅 ，suppose 咁，但係當然就算砌到咁大個，都好難即係表達到嗰啲線。